放生赚钱，这不是杀生又是什么呢？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，造成生态灾难。 这么严重啊？ 当然了，我国相关法律规定，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，否则就是违法。 啊，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复杂的棋局，谁才是真正的操纵者？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，请听长篇小说《窃密》，作者田高希，演播爱宝良。 余胜利显然不相信许明的话，他说：“嗯，这么说你是冤枉的了。”其实啊，不只是朱兄失踪了，我的亲弟弟也失踪了嘛。所以最近呢，除了忙锁王大赛的事，还在忙着向嘉安黑道上的人打听内幕呢。至于小朱，还烦劳余兄去劝慰一下，要他耐心等几天，只要一有消息，我立即通知他。许明说着，拍着胸脯保证。余胜利厉声说：“好啊。既然你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，我再纠缠就有些过了，好吧？啊，我就信你一回。大赛结束前，你一定要给我个明确的答复，不然我跟你没完。” 一定，一定。 许明擦了把汗，悻悻地说着。余胜利岔开了话题，突然说：“我要10年没来了，你这里倒是越来越气派了。你们许家的那两个老家伙怎么样了？啊，还在地藏寺待着？”“ 是啊是啊，怎么劝也没用啊，都快50年了，就是不出来。这不，决赛也还是要到下面进行，就是不知道余兄还敢不敢再下去呀。” 许明目光紧紧地逼向了余胜利。 啊，你有什么不敢的？那两个老家伙还能吃了我不成啊？” 余胜利大咧咧地说着，顺便一指田哥问：“我这位朋友能不能下去开开眼呢？” 许明打量着田哥，正要开口拒绝，口袋里突然响起了手机铃声。地藏寺的一位长老打来了电话，说同意田哥下去，而且现在就可以。 许明困惑不解，但还是带领几个人走进了密道。密道的尽头是部电梯，进入地下约20米后停下，电梯门在叮的一声中打开，橘黄色柔和的光泻进了电梯，同时涌进来的还有一股极品檀香燃烧后的芬芳的味道。田哥一愣，跟随余胜利不由自主的迈步走出了电梯。在田哥面前的是一座古香古色的家庙，他的目光穿过院墙，看到两层佛殿上高悬的牌匾上有3个鎏金大字：地藏寺。田哥震撼不已，在这许家别墅的地下深处，居然会真有一座寺院，而且还能隐约听到诵经和诵佛的声音。天哥有一刹那的失神，随后看到两个老者出了寺庙，向一行人走来。地藏寺名为寺，但事实上并不是寺院，而是家庙，更是一处家族藏宝地。虽然是藏宝地，但事实上藏的并不是金银财宝，而是许家历代家主的精心之作。故此地藏寺在所界也就相当于少林寺的藏经阁。许家自明成化年间起家之后，仍继续盗墓的一脉离开了云南， 在此找到了一处风水宝地，开始修建地藏寺。最初是用来做家庙的，后来因人丁不旺，两脉重新合成一家，这里便逐渐成了锁器的存放地。几百年来的制锁精品都在这儿，被后世锁王争夺的神盒也曾藏于这里。地藏寺内灯光柔和，但刚好能照亮每一处角落，青砖绿瓦色彩分明。这墙，这寺，明明在地上，但天哥总觉得他们在向上飞，要飘到九霄云外，落到一座彩虹大城的桥上，仿佛那里才是他应该待的地方。天哥心头狂跳，有什么东西要从心底奔涌而出，他强行压抑跪拜下去的冲动，越发觉得自己在这地藏寺前渺小的仿佛不曾存在，需要仰望，需要泪流满面才有希望进到里面。天哥正在恍惚，两名头发花白的老者已经走到了他的面前。一名老者说：你就是天哥，你认识田青吗？ 田哥愣了一下神，顿时清醒了过来。我是田哥，但是田青，不知道您说的是哪个田青？ 田哥心中忐忑，不知道这个老者怎么会知道田青。真的不认识吗？两个老者的目光暗淡了。许明在一旁解释说： 前不久啊，来了一个喇嘛，自称能够预知未来，不知道怎么弄的，我们家老爷子就信了，问了一点事情，那个喇嘛说不久后会有一个叫田青的人来，到时候能够解开一切谜团。 天哥的太阳穴突突地跳起来，他依旧保持着微笑否认，心中却惊愕万分。于胜利突然开口了： 田青，我好像在哪儿听说过呀。 他想了半天，脸上始终是困惑的表情。两个老者盯着于胜利半天，最后失望地叹息说：算了，那个喇嘛大概预测错了，我们开始吧，我们这些老家伙的时间不多了。 所谓向前界锁王挑战，就是制作一把锁让余胜利开，如果五分钟内打不开，即挑战成功。 地藏寺大殿内灯光明亮，余胜利端坐中央，身前摆着一张红木小桌，他平静地看向面前的人。15岁的许兰芝小脸红扑扑的，捧着一只半米长的木盒，恭敬地放在小桌上，然后退开了一步。 于叔叔，我的锁叫心有乾坤。 许兰芝说完，满脸期待地看了过来。一名老者在一旁说：开始吧。 于胜利这才打开了木盒， 里面是一只30厘米左右的鱼形锁，特别的是鱼身布满了毛线构成的花纹，看上去更像是一件女工作品。余胜利拿起上下左右看了一遍，不停地点着头：好，有点意思。 余胜利说着，不紧不慢地摆出了自己的开锁工具，用两根细薄的铁片分别插进了鱼嘴、鱼尾，动了几下，然后按住鱼尾，拧鱼头左转30度，又抓住鱼头、鱼尾向两边一拉，整只锁便展开，变成了一条细长的异形鱼锁。鱼身上的毛线花纹也变了样，构成8个字：祝鱼叔叔生日快乐。 天哥惊得瞠目结舌，他还是第一次见识到这种别具匠心的锁具呢。 有，是是，哈哈，你看看， 今天是我的生日啊，我都忘了。 省的一时感慨不已，看徐兰芝的目光也更柔和了。好，你的心意我收下了。旁边的一位老者摁起了计时器，余生离开这只锁花了41秒。接下来是朱三孝，他的锁样子极其普通，和市面上4-5块的三环锁一模一样，但余生里却严肃起来，用一根细铁丝插进锁孔，鼓捣了足有2分钟，然后才点了点头。不错，这个很不错。余胜利说着，迅速将3根异常细的铁丝弄弯，然后依次插进锁孔，勾拉几下，最后用铁片在锁孔里一拧，锁便打开了。一旁的老者计时，共2分57秒。许兰芝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到了田哥的身边，低声地解说着：“田叔叔，朱三孝的锁是异形锁，锁芯是螺旋形的，所以不大好开。一般说来，向锁王前辈挑战只是个表演性质的环节，大家都没有把压箱底的东西拿出来，等明天的决赛才会动真格的。”哦，原来如此啊。田哥一副镇定自若的样子，心里却在不停地惊叹着。上海王家的3胞胎兄弟是一起上来的，他们抬来了一把石锁，造型古朴，几乎找不到接缝。余胜利拿出了一柄小锤子，在石锁上敲了敲，然后抓住石柄用力一按，露出了锁孔，单手捏住了2根铁丝插入，拨了几下，石锁顿时散架，露出了里面的真正的面目，一条龙形锁芯。余胜离开这只锁耗时3分半。许兰芝一脸鄙夷地说：“田叔叔，上海王家一直讲究大巧不工，不过向来都只是样子货，总弄些玉石珠宝做锁壳，真要是贼的话，一锤子下去什么都完了。”余胜利的本家侄女儿身姿挺拔，一看便知是个当兵的，他的锁是一只石球，环环相套，处处是锁眼。余胜利眉头一皱，咳嗽了2声说：“这是你做的吗？我说过多少回了，不要模仿神盒，在行家眼里，你的这个东西比9连环都不如，就是给小孩子玩的，也好意思拿出手。”余胜利的本家侄女被训斥得满脸通红，而在余胜利停下的时候，那只石球也已经被拆解开，小桌上摆着9只镂空的石球。田哥已然吃惊到表情麻木了，心里却在想，小孩子要会玩这个，那人人都是天才了。四大家的人都站到了一边，接下来的是其他民间的地方锁王。余胜利在小桌后端坐着，目光直视那3个犹豫不定的男人。好一会儿，那3个地方锁王互相商量了几句，走出了一个人，向余胜利恭敬地鞠了一躬说：“锁前辈啊，我们商量了一下，就不进行挑战了，我们弃权，不过希望能让我们参观决赛，免得终生遗憾。”余胜利点了点头，一旁的许家评委也同意了。今天的挑战赛结束了，在离开前，许家安排所有的人参观地藏寺的藏品。地藏寺内除了建筑本身及桌椅外，几乎全是锁器藏品，都罩在了恒温防盗的玻璃钢罩里，下铺黄色锦缎，作为精巧绝伦的古代文物，这种规格的保护措施并不过分。回到地面的时候，天哥仍好像在梦里，他的脑海里全都是困惑。今天看到的许多的锁器完全颠覆了他对中国古锁的理解， 按理说，这样复杂精巧的东西，就是放到今天也足以引起轰动。但在明清，甚至到民国，到解放，为什么居然没有推广呢？余胜利看出了田哥的困惑，叹息了一声，解释说：之所以在明中期曾有过短暂的辉煌时期，后来因为某大案，所将纷纷被圈禁，成了虾侠等人。常常一把好锁问世的时候，那个发明者的人头就落地了。因此，许家虽然造锁，但真正的好锁从不拿出去。国内四大锁器世家的情况都差不多，也不是靠贩锁为生，都有其他的买卖。不过造出这样绝世的好锁不给人看，造锁的人哪会忍得住呢？所以许家先祖创办锁王大赛才会一呼百应。说白了，这所谓的锁王大赛就是四大家互相炫耀的大赛，许家的地藏寺也就是这种不公开的智慧结晶。许兰芝跟在于胜利的身边，这个时候接口说：我爸也说，地藏寺是民间思想的秘藏，它隐藏在地下，但辉煌耀日。不能见天日的辉煌，不如不曾存在。就像明末和抗日战争时，大家族有势力，但只为自保，不肯联合，结果让一族逐个击破，屠戮殆尽。余胜利的脸色突然阴沉下来，无声地叹息着。田哥立刻想到田青提到过的那个神秘的厂子，还有香格里拉康复中心住的那些技艺超群的人，以及许家的地藏寺。这样的地方总会存在，但又不为世人所知。只是不能推广的技术真的有存在的必要吗？不觉中，田哥受到了余胜利的影响。离开了许家别墅，田哥和余胜利准备乘车返回宾馆，但两个人刚进入轿车，便闻到了一股甘草发霉的气味。田哥眉头一皱，这种气味他很熟悉，是一种令人肌肉无力的麻醉气体。余胜利也察觉到了异常，但两个人都吸入了几口，躯体开始变得麻木了。驾驶室的年轻人冷漠地从后视镜与田哥对视着，像在看一个将死之人。许家别墅的大门彻底地关上了，而其他乘车离开的人根本没有发现这边的异常。田先生，请不要紧张，我们是许家的人，我们家的那两个老祖宗不大相信你的话，所以请你回去再聊几句。年轻人说着发动了汽车，绕着庄园转了几圈，又从后门返回了别墅。在田哥和余胜利被请回许家别墅的同时，嘉安市一条行人稀少的马路上正在上演一出生死时速。孔淑玲的耳边有风声在呼啸，甚至有行人的惊恐的尖叫声。孔淑玲拼命地奔跑着，她甚至感觉到头发都已经飘了起来。不过即便如此，身后那五六个人还是越追越近。孔淑玲的左肩伤撕裂般的疼，不过这种程度的痛楚对她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，只不过会消耗大量的体力。但与五六个人拼死搏杀所需要的体力相比较，逃跑的成功机会会更大一些。时间回到了半小时之前，孔淑玲潜入了李香秋的办公室，发现一个隐蔽的保险箱，她打算试试自己的开锁的手艺，却不料触动了警报系统。让孔淑玲意外的是，赶来的保安竟然是已经解散的前商业调查组织的成员们。在十二死后， 到外地追杀田哥替身的人也都回来了。虽然组织已经解体，但不少人仍聚在一起。他们分析一系列事件后，得出内部有叛徒的结论，矛头直指孔淑玲。孔淑玲也早料到会有这样，因此处处避开他们。但是没有想到，这些人居然全部投靠了李香秋。孔淑玲的长项不是搏斗，因此没一会儿就受了伤，只得仓皇逃离。孔淑玲几乎只用脚尖着地，如在草上飞掠一般。他紧盯着不远处的地铁入口，拼尽全力地奔跑着，体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流失，呼吸也变得艰难起来，一切都变得充满了不确定性。离地铁入口还有十几步，不过转瞬间的事情。孔淑玲咬紧牙关，嗓子里发出了低低的吼声，他有机会，只要冲进地铁站，就算陷入昏迷都没有关系了。但是地铁入口处闪出一个前组织成员，那张年轻的脸上挂着与年龄不相符的冷漠和残忍的笑。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窃密》。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中国少年》，车行作词，李欣作曲。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劳动托起中国梦》，杨晓光、振华作词，朱培华作曲合唱。

他的身体像高速行驶的汽车突然失去了动力，顿时栽倒向前，翻滚滑行，直至台阶前。地铁入口处的杀手反身回到了孔淑玲的身边。 小姑娘，你不要紧吧？ 地铁入口处的杀手反身到孔淑玲的身边，俯身到她的嘴边，好像是听到了什么似的。 啊，他是犯了心脏病了。 这个杀手做出一副专业医生的模样，解开了孔淑玲上衣领口的纽扣。进出地铁的人都在驻足旁观，指指点点。这时出现了几位热心的好市民，他们七手八脚地抬起了孔淑玲，在年轻杀手的指挥下，迅速地离开了地铁站的出入口，钻进了一辆停在地铁休闲花园旁的面包车，消失在车流中了。与此同时，一辆轿车疾驶到地铁站的入口旁，停了片刻，又向面包车离开的方向追去了。而这个时候，孔淑玲在面包车里面苏醒了，她没有急着睁开眼睛，因为身边有两个人交谈的声音。一个人说，咱们已经不是杀手，更不是什么商业间谍了，为什么还要整天打打杀杀，搞得像恐怖组织似的，不大好。另一个人说，都是混口饭吃，干什么不是干呢？不过姓王的话说得跟放屁似的，就他也配道义有道？别忘了，他也是个高级商业间谍，最擅长的就是背叛。 姓王的， 孔淑玲立即想到了原华天集团的财务主管，现新兴地产总经理汪伟。 他是商业间谍吗？那么他的雇主会是谁呢？ 你不是说要杀了他，给四叔和十二报仇吗？为什么还不动手啊？ 一个声音把孔淑玲从思索中惊醒了。 嘿，你以为他还活得了啊？待会儿直接推进焚尸炉，谁真的在替组织处理，谁在搞三搞四，四叔可都在天上看着呢。 另一个人阴冷地说着。 从两个人的谈话中分析，死刑的目的是火葬场， 孔淑玲立即得出了一个结论，这是一次活祭。孔淑玲安静地躺着没有动，轻轻活动捆在背后的手，然而完全用不上力气，身体已经恢复了知觉，但无法凝聚起哪怕一丝一毫的力气。孔淑玲禁不住皱起了眉头，腹部立即遭到了凶狠的一击。 老大，他醒了， 一个声音在孔淑玲的上方响起了。孔淑玲睁开了眼睛，视物模糊不清，嘴里的苦味很重，舌根有麻痹感，但他很快就适应了车内的光线。面包车应该已经驶出了市区，因为公路上除了偶尔驶过的重型车辆，已经听不到其他的声音了。 再困一道，不用管的，等会儿直接塞进炉子里烧掉，给四叔和十二报仇。 孔淑玲顺着声音看，看到了一张狰狞恐怖的脸。这是一出无解的死局，除非有奇迹。孔淑玲从不相信奇迹，但现在只能期待奇迹。就在孔淑玲已经绝望的时候，面包车突然急刹车，孔淑玲的第一个念头是出车祸了，随后否定了这种可能，因为车已经安全地停下了。难道会有人上来救我吗？孔淑玲的这个念头刚刚浮起，外面就响起了零星的枪声。 开车离开这个地方， 趴在孔淑玲身边的人大喊着，但驾驶员毫无反应。那个人快速探头看了一眼，发现驾驶员已经中弹身亡了。 妈的，这些人是奔你来的，还真没有看出来啊！ 你这么快就勾得上新老大了。 那个人骂骂咧咧地说着，然后踢开车门，把孔树林推下了车。枪声停止了，他立即爬到了驾驶室，把尸体拉到了一旁，调转车头，风一般地逃离了。 抱着狙击步枪的马凤元面无表情地说，欢迎回到地狱，这里没有出口。 雷毅跑过来，小心翼翼地把身体瘫软的孔淑玲抱起来。接应的车驶到了近前，挡住了一切可能的危险。直到上车后，雷毅才放松，他已经是满头大汗了。 孔淑玲轻声问，你们是怎么找到我的？ 雷毅说，手机，我用卫星定位了你的手机，然后破解了程序，所以随时都能听到你的情况。 雷毅颤抖着，不敢对孔淑玲箭头的伤下手。 这是奇迹吗？是奇还是发生了？ 孔淑玲笑盈盈的脸上露出了深深的疲倦。他提醒了田哥，却忘了自己，不过却也因此获救。 这个问题该怎么看呢？ 雷毅突然开口，仿佛鼓足了勇气说，那个， 是我的女朋友吧。 孔淑玲一愣，定定地看着雷毅，好半天才凄然的一笑说， 算了，这个奇迹还是不发生的好。 同一时间，深圳许家别墅的地下密室，一个隐在黑暗中的老者说， 很奇怪，我们把你请了回来，因为那个喇叭不止预言田青回来，还说你无所不能，还说你的出现会让我们许家出大事，会死人。 密室里唯一光亮的地方，田哥被捆在椅子上，手铐脚镣一样不少。 我们都老了，就要100岁了，见不得死人，更不用说小辈儿，也就只有这两个宝贝丫头了。因为你的出现，秀芝那个孩子已经住院了，现在还生死在两说，我们也不是愚昧的老白痴，可这种事真不好说，总不能看着那孩子就这么死了吧。所以田小友，就只好委屈你先走一步了。 说话的老者走出了黑暗，白雪般的头发在昏暗的光线下根根通体发亮。老者一身仙风道骨，只是说出的话却没有多少人味，更不用说他手上握着一把雪亮的匕首。天哥不停地扭着头，像是分辨不清声音的来源。 好，那在我死之前可以回答我一个问题吗？ 你问吧。老者围着天哥不紧不慢地转着圈儿。 4个多月之前，你们参与了一起银行盗窃案，但是失败了，死了两个人，一个是朱一手，另一个是你们许家的人。我想知道你们的雇主是谁。 天哥声音虚弱地问着。 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你，因为事实上我们也不知道雇主是谁，只不过地方的势力很大，不是我们这种小世家能够得罪得起的，不能得罪也不能回绝，就只好找了个垫背的。要不然你以为我们的脑子进水了吗？会参与那种惊天大案吗？ 老者轻轻地咳嗽了一声说着，还有一个问题，那个预言我会让你们家破人亡的喇嘛长得什么样？ 老者停住了脚步，匕首缓缓地探向了田哥的颈部。 50左右，中等身材， 脸比较黑，但有一种学者的气质，好像叫洛桑，不过看上去应该是个汉人。好了，仇人的样子你也知道了，现在老夫就送你上路吧。说着匕首缓缓地更进一步地探向了田哥的颈部，而田哥则聚集着力量准备做拼死一搏。老三呐，先别急着动手，这小子还有用处。就在千钧一发之时，黑暗中又走出了一个老者。 二哥，你的意思是？ 排行老三的老者略一沉吟，便明白他二哥的心思了。 哦，也好，不然还真没法要挟姓于的让出锁王的称号。 田哥一脸浑浑噩噩，仿佛处在药物麻醉的状态之中。两个老者离开之后，他仍旧是半垂着头，只是眼睛里的光早已然恢复了明亮。田哥没有动，他把眼睛又闭上了，似乎在思考着问题。现在田哥知道洛桑是周圆圆的丈夫，但他仍不明白洛桑为什么要到处传播自己无所不能的预言呢？洛桑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因为自己没能保护他的妻子而进行的报复行为吗？这个理由似乎有些牵强。天哥停止思考这个问题，他心中勾勒两个月前银行保险库内曾经发生的事情。王伟在得到刘寿元将账本存在银行保险箱内的消息后，招募了一伙盗贼，包括朱一手在内，对保险库实施盗窃，但失败了，极有可能全军覆没。之后他又请了锁地，也就是亚东游的发起人张良石，或者说他的本名张大成，时间应该是田哥在周庄看守所禁闭室时。锁地出手果然不同一般，张大成得手了，但他没有把物证交给汪伟，而是借机敲诈了他一大笔钱，然后销声匿迹。也就是说，针对银行保险库的窃密行动，其实在两个多月前就已经开始了，而且不止一次。同一时间，余胜利在许家别墅的客房醒来了，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坐起来，然而动作过猛导致脑部缺氧，余胜利又倒回了床上，浑身酸软。过了片刻，他再次坐起，头没那么疼了。这是一间装修豪华的客房，但与客房内的雅致格格不入的是窗户上的铁栅栏。余胜利扶着墙走到了门前，却发现门从外边锁上了。 混蛋，姓许的老混蛋，你们给我出来！我现在相信朱三孝的话了，朱一手肯定是被你们弄死了，你们这些人面兽心的东西，快放我出去！ 余胜利用力地拍着门，但别墅里似乎一个人也没有，寂静无声。余胜利骂累了，房间里的液晶电视自动开机了。徐老三笑眯眯的脸出现在画面中。 累了吧？喝点水，一会儿再继续。哦，对了，先看一段录像，再接着吧。 余胜利刚想把杯子扔向电视的时候，画面一转，变成了一间昏暗的小屋，屋中央有亮光，有个人倒在那儿。余胜利顿时一僵，杯子紧握在手中，扔不出去了。那个倒在地上的人是田哥。徐老三的脸向镜头逼近了。 现在的火气没那么大了吧？咱们谈谈这届锁王大赛的事吧。我觉得我曾孙女许兰芝不错，其他人虽然也有潜力，但以目前的情况看，她应该能夺得本届锁王的称号，对吧？ 于老弟，九龙神河也该回家了。 说着，徐老三的脸向镜头逼近，电视画面中的仙风道骨顿时变得面目狰狞。于胜利颓然坐倒了。 好，好吧。 第二天，锁王大赛仍在继续，只是没有几个人注意到，与上届锁王于胜利同来的人不见了。不过还是有人发现了，许兰芝睁着大眼睛，在于胜利左右看了半天。天哥的消失，似乎使他困惑异常。半决赛基本上已经是四大家族的内斗了，那些地方锁王们则在拼命地偷师。锁王大赛十年一届，谁知道下次大赛的时候制锁技术会达到怎样一个天地呢？在半决赛中，许兰芝和王家三兄弟脱颖而出，朱三孝则表现平平，仅仅是勉强进入了决赛。于胜利一整天都僵坐在贵宾席上，目光僵直，神情萎靡，对朱三孝询问的目光也总是摇头。和于胜利神色相同的还有一个人，远在嘉安市的雷毅。昨天将孔淑玲救回法天园后，雷毅就一直守在孔淑玲的身边，端茶递水，照顾细微，体贴异常。然而孔淑玲仍旧冷着脸，她的笑仿佛已经消耗干净了。事实上，孔淑玲的确笑不出来，因为她看到了王亚雷和雷一鸣在一起，情况似乎越来越复杂，远远地超出原本的估计了。孔淑玲对雷一没有笑，但偶尔会把手递给他，这像是明确的暗示，但每次都在雷一要激动起来的时候，孔淑玲就抽回了手，像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。雷因此烦恼异常，他并不知道孔淑玲这样做的目的，仅仅是为了在这凶险的世界里自保，努力地存活下去。孔淑玲相信救他的人就快来了。孔淑玲所惧怕的王亚雷此刻根本没有把他的存在放在眼里，甚至不在嘉安市。此刻王亚雷已经乘国内航班到达了深圳，他有自己的事情要忙，无暇分心。王亚雷在许家别墅外不远的一个林子中打电话。 老板，许家的人到齐了，嗯，姓朱的小子也在。行，你说话，我照办。天渐渐的黑了，深圳的夜苏醒了，灯红酒绿，许家别墅的地下密室里，天哥忽然睁开了眼睛。小屋里唯一的灯也熄灭了，外面的人大概以为这样会加速摧毁天哥的意志，但他们根本不知道天哥的过去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小说《窃密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本书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演播艾宝良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录音师张笑音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87.6，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母亲是中华》，王小岭作词，印青作曲，楚海辰演唱。 是天上的一家，草原森林湖泊是地上的一家，春风一路阳光是我们的一家，兄弟姐妹手拉手亲亲一家。太阳星星月亮是天上的一家，草原森林湖泊是地上的一家，春风一路阳光是我们的一家，兄弟姐妹手拉手亲亲一家。我是六个民族亲亲一家，祖乡百花人民